理科的一本线达到了537分，较去年的548分降低了11分。天坛医院的神经系统疾病专科联盟正式启动，从启动会上了解到，备受关注的北京天坛医院的新址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室内装修阶段，预计将会在8月底进行交工，9月15日将会启动搬迁。新的院区将会为神经系统疾病专科联盟提供更好的硬件条件和更多的人才支撑。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共完成建造了绿化任务面积达到了11.5万亩，植树达到了700余万株，占到了全年造林绿化任务的16万亩的72%。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星星，没有月亮，眼里没有忧郁悲伤，心中默默告诉自己，不要淹没明天的希望。